Hey you, what's been up with you, girl? 点啊 What's your problem? 想死 唔该，行开，谁说过我很可爱？ 唔该，离开，还不应生气拍台？ 唔该，死开，烦到我冇心点菜？ 唔该，唔该，甜品随时中。 有你每晚会遇害，无人陪我更自在。 有你怕会喝到彩，开心竟变爱。 过去女友终健在，从前男友爱虐待。 两个性格五分开，可憎不可爱。放过我扮搭台，十二万样应该。唔该，行开。 谁说过我很可爱？ 唔该，离开。还不应生气拍台，唔该死海， 烦到我冇心点菜， 唔该唔该，别要穿底线，可随时重要。唉，过去与你到现在，人从无对我善待， 你却要我看得开，怎可以看开？ 我这刹那终见在，为何由你去虐待？ 你性告诉我应该。 我已决定变改，在十年内分开。唔该，行开。谁说过我很可爱？唔该，离开。 还不应生气拍台。 唔该，死海。烦到我冇心点菜。唔该，唔该。别要穿底线，可随时重要。 海， 你知唔知你真系好鬼黐？ Hey yo, miss you, you think that you so cute? Walking around in that Gucci suit.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you's a fool. Think you so fly, one word for you, bye. 就当是我做错，仍埋怨没意义。与你望那边，小姐，空等我做什么？ 唔该，行开。 Playing boys, but you can't get shit from me. Say please, leave me. Cause you got now mouth, you think you the bomb? Say please, say I. You want me to leave, you must be crazy. 勇敢，甜品随时总要来。 唔该，行开。谁说过我很可爱？唔该，离开。还不应生气拍台。唔该，死海。烦到我冇心点菜。唔该，唔该。别要穿底线，可随时重要。 海。 海。 Oh shit.